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周三的下午茶时光来到你的故事谁的歌，好像昨天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微博粉丝群里面有新从二群递补到一群的童宁微博在问说，我今天是讲什么主题，我要点一首跟今天直播主题相关的歌。然后后来我告诉他，我们点歌只有周三的板块，周二讲什么主题你都不能点歌。看来还是新加入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的规则，再跟大家说一遍，周二呢，我的直播结束之后傍晚的时候才会在微博上面公布一下这个周三的点歌帖，大家就可以开始在评论区里面点歌了。而我自己呢也会发一条最近的心得体会，叫 J 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依据我发的 J 语来点歌，也可以延伸一下你最近的心情，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故事。所以我们这个板块叫你的故事谁的歌，不是说一二四三天都可以点歌，只有周二可以点歌，周三可以听歌。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疫情方面，11月16号0:24，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5例。北京新闻广播多路记者昨夜今晨探访机场、火车站、高速路等进京等关口，核酸证明查验等管控措施呢已经有序的实施了，进返京人员以及周边的通勤人员积极配合新措施的实行。昨天下午的4:00，随着鸿福苑社区党委书记杨颖宣读完了鸿福苑解封报告，昌平区北七家街道的鸿福苑社区正式解封了，117栋楼，30000多居民回归了正常生活。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强调，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来京的邮件、快件到达分拨中心之后，第一时间进行全面的消杀，没有消杀的邮件、快件是不予中转分拣的。近期呢，正值双十一快件寄递的高峰，进京的快递会如何消杀呢？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记者探访。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听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也有想要跟我一起来聊天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做你问我答这个主题了？其实以前我给主播的朋友圈提班的时候呀，会跟大家玩这个小游戏。就是平时因为我们都有嘉宾嘛， 124的节目，可能就不太会你们马上互动进来，我马上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或者是说呢，尽可能的还是聊跟当天话题相关的内容啊，我才会去回答这些问题，请嘉宾来回答。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实时的互动，说好吧，今天就是听歌的时光。如果你对我有什么问题，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有问有答，有问必答，你问我答。接下来我们要首先来听歌了。今天呢，木子同学说，零点的时候啊，就是昨天发的留言嘛，就是零点的时候暖气片突然凉了，所以很气愤的给供暖公司打电话，没有想到呢遇到了一个态度更加恶劣的值班人员，气恼之下呢就给12345反映了，得到了态度非常好的工作人员的安慰和承诺。在昨天上午开始就陆续接到了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员的道歉。他说，我自己也冷静了，忽然觉得假如我有宽容大度之心去面对这件事儿，好像心情就会好一点。所以他今天要点一首来自于张信哲的《宽容》。你已经很好啦，你能够做到说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你会想，会自己反思，自己复盘，这已经比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人都要打双引号的高了。你的境界呀，你的思想啊，我都要给你点赞的。因为我们其实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情绪很正常，尤其是如果对方给到我们的反馈首先就已经会让我们的情绪发生很大的波动的时候，我们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你在这个情绪过后，你居然可以自己来提出这样的疑问，说哎，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样子。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好像能够做到，我尽可能的啊，尽可能向你靠拢，越做越好。就是在自己有情绪啊，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做的哎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让自己满意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在事情过去之后跳出来，静下心来想，我不应该这个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就用这首歌打开今天的你的故事，谁的歌，想要跟我一起来互动，你问我答，难得哦，这个时间，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之后，点开有 J 语的那一条，就是我穿着大红衣服的那一条，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留言了。 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 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这首歌的木子同学说谢谢我的鼓励，我说的也是很真心的话，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呀工作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比较难做到的就是跳脱出来看事物，尤其是最后再去总结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惯性思维就是开始找别人的问题，找理由啊，挑刺儿也不一定是挑刺儿吧，反正就是找别人的理由，找别人的问题。但是呢，能够马上的想到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喽。呆呆小熊说：“骏马自知前程远，不用扬鞭自奋蹄，尽心的付出要努力，坚持不懈必成器。”好的，怎么会突然这么感慨？是因为我昨天发的这个语跟发现和认知自我价值有关系吗？这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的一点自身的体会吧。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听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人生啊，就是不断的相信自己，肯定自己的过程，有了自信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在宽容这首歌之后，我想播放这首《我相信》，也是要给第一位点歌的同学听的。就是我们像小熊说的，人生你就是要不断的相信自己，肯定自己，而这个过程呢也很难，因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开始自我怀疑。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好像我在这个音乐网站上面还看到说好多人说这首歌还有人在听吗，然后下面有人回复说这是我们的班歌呢。还有把我相信当班歌的现在还在读书的朋友吗？欢迎你来告诉我。微博此刻也可以来跟我听歌听故事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来听这首非常非常高亢的我相信。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我相信，听了让人会很有力量的一首歌。但说实话呢，我把声音渐弱的主要原因是，不管是我此刻戴着耳机，还是可能大家在车上来听，就这首歌，因为它一直都是很高很高的高音的处理，所以难免会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听觉上的疲劳，所以我还是要趁着这个词儿已经结束了，赶紧的把它渐弱退出。我相信，小而健说，认知自我价值的过程呢，也是跟着感觉走的过程，最关键是要遵从你的内心。然后呢，你这个留言一定要艾特我吗？你不艾特我，我这个我也能看见呀，在评论区。一路走来，好多人都越走越远，还能一起走下去的往往是价值观相近，因为相互欣赏，所以愿意在一起。他要点一首1912翻唱的《你好吗？天气好吗？》送给那些现在还主动联系的人。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他的翻唱比较短啊，然后呢，应该是整个曲调都是在致敬也好，翻唱也好，500 miles， 所以可能大家一听就觉得，好乡村，然后这个曲调很熟悉，就像我们价值观相近的人愿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先来听这首歌。 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总是有些话说不完，心里藏。平安吗？过得好吗？怎么传达？人总是没办法去明白，去原谅。你好吗？气好吗？只剩这样。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 这首翻唱是不是听起来虽然很短，但是很小清新，但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调子啊，其实也都还是那首乡村民谣。比如说我同学说很喜欢《我相信》这首歌，对，其实我以前也很喜欢，但是我刚才表达的只是一点点啊，就是我不能持续听它，就是不能一首单曲循环，你懂吧？就像有时候我们不能一直听小朋友尖叫一样，就是这种感觉，会微微有一点点让我整个的人会吊起来那种，但是听一遍两遍没有问题，会非常的激动人心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好人油漆匠说现在正是节目播出的时间，对， 那你在听吗？还是你在听？然后告诉我的。他说看微博里面的博友在点歌，听着节目真是另外一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你再补充的告诉我。另外情绪控16011说，此时此刻好想听到从开始到现在过往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有一小段的解释你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接受几点即放的，我们有节目的编排，同时呢我要确保每一首歌的安全播出啊，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在听觉得很有 feel， 欢迎你下周二的晚间到我的微博来点歌。你也可以看到我昨天的这条点歌帖是昨天下午就发了，然后大家的留言也都是昨天晚上在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提前来点歌，然后我会依据大家的留言稍稍的编排一下我们歌曲的顺序。过往的一幕幕现在浮现在你眼前，我们待会儿还有包括今天其实很多歌曲吧，90%的歌都是翻唱的经典歌曲的调啊，或者是可能是经典歌曲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没有听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它是 这首歌的粤语版。希望待会儿的这些经典的好歌也能够让想要点歌的这位朋友能够想起过往的一幕一幕在这个下午茶的时光。在微博上面某首一见同学说想要点一首凭着爱，播谁唱的就看主持人喜欢，那我当然是要播原唱版本了，你知道，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他的原唱的演绎版的，虽然很多的翻唱的最后可能会啊这个风头盖过原唱，但是我觉得那是在不同的阶段大家听到他的一不同的感悟而已。但是原唱之所以能够被词曲作者选中说我想让你唱我这首歌，一定是当时当刻的很契合的一个机缘。所以这首歌呢我想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它的原唱版本，苏芮的凭着爱。接着某首一见同学说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所有在成功成名之人，所有的成功成名之人都会经历漫长的等待，遇到真命才女唐淑琛，陪伴她在酒吧整整5年的时间，鼓励她写出了一首首的曲子，自学帮她填词，歌词里满满透露着对丈夫的爱，如果没有唐淑琛的爱她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个人就是卢冠廷。然后我还跟某首一见说哎呀真是故事越写越长了呢，他说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点歌要珍惜。好，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凭着爱，听到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说今天的歌曲好像听名字大家不一定马上能够想起来是哪首歌，但是听到曲调你一定会哦是这首，好经典。 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信约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存在这高高低低温温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怎么样，这首原唱的《凭着爱》虽然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但依然会让你们一瞬间想到很多吗？像刚才想要马上点歌那位朋友想起了过往的哪一幕呢？好人游戏酱说，哇，主持人居然看到了我的留言，这会儿只剩下开心了。你们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本节目是不是直播吗？但在这儿呢，我也要回复一下这位听友啊。因为可能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会说我的微博留言的方式，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我留言你肯定不会念，或者是怎么样。这也是我设置我们周三的这个点歌板块，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设置这个板块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解释过，我说为什么会突然想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回归这样一个内容，是因为我发现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在一瞬间找回到曾经自己很喜欢的某种感觉状态，甚至是一个事物的本质，而电台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发短信，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时刻发短信去点歌，然后呢你的这个短信的祝福和留言就被主持人念出来了，而那个时刻你真的也在听，就是这样一个好像大家觉得有一点点时差的互动，但其实在那一个时刻是没有时差的。你内心的那个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哦，只剩下开心了，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开心，然后我又很想要把这一份电台电波带给我的感动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设置了周三的这个板块。如果你也喜欢，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我马上看到或马上帮你念出来。对啊，微博就是我自己的，我当然会看到。好了，此刻也可以来留言，你的开心的、不开心的，或者是什么想说的心情，都可以在周三的这个板块留下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 J 宇，就是有红色衣服我自己的那一条，就可以点开评论给我留言喽。Vivian 说最近太忙了，错过了点歌的热闹，今天就不点歌冒个泡吧，欢迎你来冒泡，真的是好久，你看你的铁粉标志又没有了。他说愿这个冬天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好好的生活，慢慢的相遇，该来的都在路上，心想的事总能成。哎呀，这是不是一首歌啊？我马上就要唱着念出来了。没有关系，大家的工作很忙我都可以理解，只要你们在忙碌的间隙突然想起来，哎， 好像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抒发一下我这个时候忙碌的好不容易闲下来的心情，只要记得这样一个地方就好了。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凤凰同学说，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努力，这是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迷茫过，这么多年来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努力呢？为了久久不能如愿的梦想，还是多年前错过的一段感情？某一天对方发来了一首歌曲的链接，我再一次被深深的触动内心，眼眶微微湿润。链接里是简弘亦版本的《问》，他让我帮忙猜测一下对方是何用意呢？我回复他，怎么了？主持人的活儿越来越难干了吗？点歌还得帮你猜对方的用意。先来听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帮他猜一猜对方给他这样一首歌的链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这首歌很经典，我们都听过很多遍，他偏偏要把这个版本发给你。先来听歌，再来揣测对方的用意吧。帮他揣测一下，微博发给我哦，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总是等到夜深，无悔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懂，他最好永远天真，为他所爱的人。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